其实当你发现有很多的事情用一种美好的眼光、单纯的想法去审视它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多的压力，对不对？所以呢，在昨天美好过之后，今天我们要讲讲美好的事。因为美好这两个字非常漂亮，美丽好，一个女一个子，女子好为美，对不对？所以说有很多美丽的事情可以在晚间这样一个深夜电台的聊天节目当中跟我来说一说，你认为你眼中那些美好的事，你经历过的，你看到的，你想得到的，或者你无法企及的。几种方式，容我再跟你重复一遍。想要跟我取得联络有四种联络方式。第一种是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达路机。第三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新浪微博，叫做周大准。第四种就是非常便捷的方式，你可以下载花椒的 APP， 然后在用户里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了。美好的事情有很多，我们一首歌一首歌放给你听。今天挑选的歌曲呢，有很多美好的层次和阶段，有不同的时间你可以听不同美好的事情，可以影响，应该不叫影响，应该是可以去调整你的生活，你对事情美好认知的部分。第一首歌来自于 Mr. Man， 那个年代的满江先生呢，还是瘦瘦高高的哈，有校园和那种白马的气息。这首歌真的是充满了年代的味道，一听这个旋律，我们一下子回到那个校园飘飘的，应该不叫校园飘飘，叫做裙摆飘飘的校园年代。这首歌叫做裙角飞扬。我个人特别喜欢穿花裙子的姑娘啊，那种过膝盖的到脚踝部分的那样一个碎花的裙子，在阳光下奔跑或者走动，看到的话是非常好看。满江 Mr. Man 裙角飞扬。 我在等你过了那条街，然后再转身阔步的走远，你别回头，别管那裙儿飞，你就快要过了那条街，我想我没有机会再返回，爱这一飞将飞过千山万水，爱发生在不对的时间，卷乱了滋味，敢在伤害还没出现，让结束保有一种美。裙儿轻轻飞，染红天边，我的心也哭也甜。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将与谁共度春天，裙儿轻轻飞，还在眼前，我已经开始想念，留不住时间，留住画面，也是种永远。 你看这个裙角飞扬一放的时候，我们的系统都被这样青春的气息一下子扑面而来的青春轰崩塌了，一会儿就会好，大家不要着急哈。各位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十点达路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主持人周准。 在等你过了那条街，然后再转身阔步的走远，你别回头，别管那裙儿飞，你就快要过了那条街，我想我没有机会再返回，爱这一飞将飞过千山万水，爱发生在不对的时候。 时间全乱了滋味，赶在伤害还没出现让结束保有一种美。群鹅轻轻飞染红天边，我的心也哭也甜，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我将与谁共度春天。群儿轻轻飞还在眼前，我已经开始想念，留不住时间留住画面也是种永远。群儿轻轻飞染红天边，我的心越哭越甜，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我将与谁共度春天。你的裙儿轻轻飞越飞越远，飞出了我的视线，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黄国伦先生的捧场，谢谢他送的金狗。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欢迎各位的光临和守候。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生而不同为你带来的十点答录机。我是你的一个好朋友，也许你见过，也许你未曾谋面，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你打开收音机或者打开视频的时候看到我，听到了我们的声音，这个声音来自于我，来自于各位歌手，来自于我们的内心的时候，觉得是一件美好和安稳的事情就好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说一说美好的事，刚刚那首《裙角飞扬》还真的让我体会到了非常美好的画面感和节奏感。有位朋友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说，听到这首《裙角飞扬》，自己不由得把这个车窗摇下来一点，伴着三环上的灯光自己笑着。我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的感觉哈，有这种共鸣的传递，让我感受到这种好心情的流淌，真是很快乐。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活力98，可以登录花椒的 APP 搜索活力98，和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美丽的夜色。我个人特别喜欢晚上灯光渐渐亮起来这个城市的样子，因为白天确实太忙碌了啊，每一个人都走路很快，脸上写满了，不说是官司吧，脸上写满了很多的内容，反正就是不放松就对了。我去过世界很多发达的城市，比如说我去过东京，去过新加坡，去过我国的香港，我国的台湾，还有很多世界各地的，还有墨尔本，就是每一个地方只要是它应该叫 CBD 吧，就这样的区域都非常的匆忙，特别是日本的东京啊，是很有秩序井然，但是每一个人呢都行色匆匆，而且除非你是需要帮助的时候会有人去帮助你，他们都想法很多。我国的香港也是一样，地铁站公交系统的那些人都在非常辛苦的工作。我真的是到了晚上这个灯光亮起来的时候，这个工作慢慢结束了，你把该写的 email、老板的叮嘱、你的任务完成之后，把所有的账单都 push 完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城市慢慢苏醒。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的朋友？如果有的话，说说你

十点答录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十点答录机，我是深夜电台的主持人。深夜电台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段，22:20还在做直播的电台主播、电台主持人。电台有很多的节目，比如说早晨的、中午的、下午的、傍晚的，还有8点左右的，还有晚上22点钟就是我的。现在还有做直播的人不多，有几位吧。我们都是喜欢音乐、喜欢那种感觉、喜欢美好事物的人。我们会对每一件事情有相同的认知的价值观和体验，这就是非常棒的一个频率相投、趣味相投、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感觉。谢谢大家的礼物，在花椒的朋友们，今天来了很多新鲜的朋友，我觉得是很多朋友来到这里呢，送礼物是非常开心一件事情，同时也是谢谢大家关注我、关注十点答录机，希望把听这档节目的感觉和内心的真实感受反馈给你值得反馈的好朋友们。再次谢谢大家的关注啊，奇迹会出现9441啊，谢谢你啊，姐你都提醒我，我也不是随时可以看到这个屏幕，因为我要多多把精力在话语，因为真的是 talk show 脱口秀，我没有任何的纸张，眼前就是摄像头。关于美好的事情，其实对着一个镜头说话，你不觉得也很美好吗？你可以把这个镜头当成一个人，一个你熟悉的朋友，一个需要你倾诉倾听的人。还有很多假想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就是你在任何的时间段、任何的节点，用一颗叫做温柔、踏实、善解人意的心灵去看待世界上每一件事物的时候，至少不会那么辛苦哈。现在人很辛苦，这个辛苦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呢？有的是为自己，有的是为家人，有的是为朋友，有的是为很多很多的事情去细节考虑。我倒建议哦，也是我自己的个人体会了，就是你不必活得那么的辛苦，有一些不需要你去分忧的、需要你去排解的东西，你可以不去那么伤心。每件事都伤心，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你不觉得是吗？谢谢甩起姑娘你短发4141，这么多阳光的礼物，今天好多好朋友，祝所有送礼物的朋友新年快乐，也祝所有没有送礼物只是在默默听我节目的朋友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明天就是正月15了，记得吃汤圆和元宵。今天我们要料美好，来一个文字给大家看一看哈，是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曲折的接近自己的目标的，一切笔直都是有欺骗性的，所有真理都是弯曲的，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圆圈。你想想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而且道理呢是需要过来人慢慢体会其中每一个字的连接。还有这个就美好了，在不了解的情况下、状况下喜欢上一个人，却发现那个人真实的一面比你想象的还要美好，你说是不是应该算是一种幸运呢？十点答录机，诚意奉献每一个有爱的夜晚，我是周准，谢谢你来看我，谢谢你喜欢我放的每一首歌曲给你。接下来这首歌听听看是谁的演唱，苏打绿、吴青峰，我很少放他的音乐，但这首歌确实打动过很多的朋友。小情歌，情歌没有大有小，只有真和假，送给你们。 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这是一首

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22:32中继续收听收看十点打路机。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生而不同的青年广播，全中国唯一第一档可以音频视频同步收听收看的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作为深夜的电台节目主播，男主播个人有非常多美好的想象和音乐的感觉想分享给你。我也希望通过花椒，希望通过各种的媒体社交的平台，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在这里一起交朋友。夜晚真的是很有它的魔力啊！我们今天说美好的事情，其实我个人眼中有很多对于美好事情的认知，很简单，比如有一个你不用早起的，不用早起的一天啊，你可以睡到自然醒。虽然我有很多年没有睡到自然醒了，想象一下吧，找一个睡到自然醒的一天，你穿最舒适的棉质的 T 恤衫，背着我的舒服的双肩包，戴着耳机来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我不喜欢特别的高楼大厦，那个太过于现代，太过于雕饰了。然后有胡同，有流水声，有鸽子在天上飞，还有起居的当地的人，不管是男女老少，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一定有一个菜市场，这个菜市场一定非常的漂亮，有各种各样的菜、肉、鱼，就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然后呢，卖菜的叔叔阿姨、伯伯、伯伯们，把东西摆得都非常好看，井然有序。整个市场啊，又讨价还价的声音。这鱼怎么卖啊？这鱼6.5一斤，6吧，我来两条，得嘞，行嘞，您挑吧。就这种感觉，非常的有老百姓的生活气息，而且这个市场里的灯光让我们会觉得生活没有那么昂贵，很简单。你没有发现越简单的东西越昂贵，越昂贵的东西并不是很开心，是不是这样？这个世界很长，你需要好好的去面对它，去感知美好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静静的，你也可以肆意热情的，你也可以两种交错的。今天晚上我们说美好的事，我说了刚刚一个生活的场景，是不是有打动到你？我们天天生活在钢筋混凝土的高楼大厦当中，电梯人满的时候它会滴滴的响，那个最迟到的人会下去，是不是有点难过呢？下去的那个人如果是个外卖小哥的话，没有人会看清他心里着急的送这份外卖的心情。如果用户没有瞬时的迅速的得到这份外卖，会不会给他差评？这就是生活里平淡里的刺。好了，接下来继续放歌给你们听，也希望你们多多互动。今天的话题美好的事，接下来这位歌手呢，他不是颜值派，他就是实力派，他的歌声真的是非常的动听，是闭上眼睛听他的声音有很幸福的感觉。他一直在提着笑肌唱歌，微笑的唱给你听。这首歌又有很多很多年头了，有请周蕙，约定。你还记得那些约定吗？应该不是那些，是那个约定，它实现了吗？还是飘在空中让你想去触摸它？那些年你听过的周蕙，今天我放这首给你，约定。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谁来祝福我俩而举行。夜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累到无力总会想你，才能忘了情。 曲有很多种，这种歌曲是让人瞬间产生缓缓的想要去嘴角上扬的微笑那种感觉。你可以缓缓的步伐走一走，让你的血脉流通的慢一点，舒缓一点，舒适一点。约定，周蕙的歌曲有抚慰人心的这种力量，难得的好声音，特别是在夜晚的时候。 在彼此眼中长勇气，累到无力，总会想问你，才能忘了心路艰辛。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 计较公平不公平，如果有这样的恋情，你是不是应该时刻微笑，时刻给他爱的鼓励和抱抱。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夜晚的心情，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欢迎你来到直播间，欢迎你来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十点大陆机的收听氛围当中。刚刚那首歌确实是有那种在深夜电台，你路过一个街角或者在开车的时候，忽然听到了一首你久违的歌声，那种深深情感上的触动和温暖。谢谢周蕙，约定温暖的声音。接下来呢是点一首歌的环节，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定性的环节，因为在每天的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朋友要点歌，有这样的需求。其实我会总结归纳大家点歌的这样一些应该叫特点，因为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说那种特别快特别嗨的歌曲不适合十点大陆机的调调，大家真的是理解了。自从我经常说这句话之后，大家关于那种特别嗨的歌都不点了哈，谢谢你们理解我。其实在昨天前天有很多的朋友点播李健的歌曲，他说李健确实是这些年来不可多得的唱歌和说话有两种风格的人的歌手啊，歌手李健呢是地道的东北的男子汉啊，男生，他非常幽默，私下说话，但他一开口一深情的时候还是有王子的气质的啊，而且他唱情歌或者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是有他读书的文化底蕴在里边的。你们是不是同意我的观点？这首歌叫做假如爱有天意， 就是非常的拉伸情感的这样一些轮廓和年轮的部分，就是越走得长久，你会觉得这份爱越沉重。这个沉重并不是让你眉头紧皱，而是让你体会到爱的深邃，爱的不易，从而珍惜每一份爱的聚合。在深夜，我们听听李健先生的这首《假如爱有天意》。 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听不见风中的叹息。谁知道爱是什么，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用尽一生的时间情却不会遗忘。 我今天早上做节目的时候采访了一位环游世界的游轮的这样一个旅行者，他用86天的时间从中国的上海走了全世界86天。在游轮行驶在各大洋的水域当中的时候，他想了非常多的人生感悟。这首歌如果是在他行进的过程当中，万吨的巨轮在海洋里行走的时候，我们的人想象的内容一定是丰富且有冲突的。我喜欢这个冲突，我也喜欢那幅场景。 像周围人一样，眼前人给我最信任的依赖，但愿你被温柔对待。多少恍惚的时候，仿佛看见你在脑海传 善意的心去理解别人的话，会让世界单纯美好容易得多。走心的演唱，假如爱有天意。草 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其实在我的节目当中，我放英文歌曲的这样一个频次一定是不如华语歌曲那么多，但是我会有选择的放一些英文的好听的歌曲送给你们。其实在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点播英文的歌曲啊，我特别喜欢一个英国的歌手，想必是很多人的偶像 Adele 啊， Adele 一个胖胖的女生，年纪轻轻就囊括了全英 Grammy 所有的奖项，我觉得她是一个惊人的女生，年纪轻轻哦。 25 那张专辑真的是让人听了太多太多她对情感的崭新认识。之前的那张专辑我也听过，我觉得 Adele 确实是有情感的一些故事，因为自己的男友离开，她有了这种唱歌或者创作的欲望之后，把这种心情用歌声告诉正在经历甜蜜或坎坷的那些fans 们，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和价值。他的情歌当中有那种滚动式的，有那种戏谑式的，还有那种真情告白式的，还有那种 blues 的。今天我选这首歌曲是我喜欢的调调哈，很多朋友并不是能经常听到电台 DJ 放这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很高级，叫做 Love Song， 里面的歌词也很有意思。如果你想练练你的听力的话，可以听听这首四分钟左右的歌曲 Love Song， 来自于 Adele A-D-E-L-E。 Whenever I'm alone with you, you make me feel like I am home again. Whenever I'm alone with you, you make me feel like I am whole again. 专业的 DJ， 我刚刚清醒的反省了，我刚刚是一个口误，不是 25， 是 21 那张专辑。Sorry for that。谢谢你来十点大陆记的直播间，我们的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最后一首歌我们有请美丽心情吧。这首歌曲过去很多年的，这个歌手也是我觉得长相唱腔那个年代非常好看的一位歌手，叫做本田肉肉，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是十点大陆记的听友或者网友视频的朋友，我都祝你美丽心情每天伴随你的身边。谢谢简妮，谢谢安安，谢谢所有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朋友，谢谢所有新朋友老朋友，美丽心情每天伴在你的身边。有好心情才有好的身体，才有好的工作状态和学习的样子。我是周准，明晚再见，晚安了，亲爱的朋友。